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52回，谢之真心有所感，扭过头就看见杵在门口的弟弟。数月未见，他黑了、瘦了，风尘仆仆，为了早日赶回来，一身玄色的劲装也不知道多久没有换洗，散发出难闻的汗臭味。谢之真喜不自胜，连忙割下针线起身迎上去，也不嫌他脏，抬手摸了摸棱角分明的脸，又去检查手脚肩背，柔声问道： 不是说过几日才回来吗？我这又没有什么事，何必这么着急？这一趟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被毒虫叮咬啊？ 谢之芳指了指矮榻上的白嫁衣问： 姐姐在做什么？ 谢之真将齐元娘所托之事细细说了一遍，轻声道： 我仔细寻思过，后宫里人多眼杂，便是外衣也难防有心之人在背地里做手脚，不如你把这两件衣裳献给陛下，过一过明路，就说是咱们俩的一片心意。 惊了陛下的眼，由御前的太监亲自检视过，往后若再出什么岔子，都攀扯不到他们头上来。 姐姐也太过小心了。 谢之芳心里藏着事，一会儿猜忌姐姐和齐元娘关系这样好，是否心中还惦记着齐倾城，一会儿又思忖应当赶快生个孩子，好彻底定下他的心，遂没精打采地答应下来。 快歇会儿，仔细伤了眼睛。 谢之真张罗他还来不及呢，自没有心思继续做这些活计，笑着点了点头问道： 你累不累？饿不饿？是要先沐浴还是先用饭？ 谢之芳嗅了嗅衣袖，自己都嫌弃自己身上的味道，害怕熏着姐姐，忙不迭地解了外衫，抬脚往浴房走。 我先去洗洗。 二人久别重逢，他不若往日里那般粘人，连抱都没有抱他一下。谢之真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。难不成弟弟受了什么严重的伤，害怕被他发现吗？可见他行动如常，又不太像。忽然他想起早上在邸报上看见的一行字：柱国大将军俘获土司之妻妾女奴百余人，中有幼女桑衣，年方16，艳名远扬，一并押回长安发落。艳是怎生个艳法？弟弟既然俘获了他，自然是亲眼见识过的吧。他在那档子事上要的凶，有时候兴头上来一夜能折腾他3-5回，在南疆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他有没有叫过军妓，亦或和南疆女子生出什么首尾？理智告诉他谢之芳不会招惹些不三不四的女子进门，可他敬而远之的态度又令他不得不多想。莫不是阴差阳错做下了什么亏心事，不敢如实对他说吧？谢之真思来想去，实在按捺不住想问个清楚，轻轻推开侧门走进了浴房。听见身后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谢之芳以为是哪个婢女不老实，眉眼间充满戾气，喝道： 滚出去！ 谢之真没有遭过弟弟如此对待，吓得僵在那里，委屈的泪水含满眼眶。 听不懂人话吗？ 谢之芳见身后人不肯告退，脑袋将手里的布巾重重摔了过去。 爷的床是你想爬就能爬的，惹恼了我，把你发卖到窑子里。 他一边说一边转头，瞧见一张发白的芙蓉脸，吓得连滚带爬翻出汤池，磕磕巴巴地说道： 姐姐，姐姐，我不知道是你，你怎么会进来？方才有没有伤着你啊？ 也不怪他误会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能哄得谢之真委身已是千难万难了。 平日里在床上都不敢玩过分的花样，生怕他羞得哭出来，更别提洗什么鸳鸯浴了。今日他怎么会主动走进浴房看他？难不成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？那方布巾砸在谢之真脚边，倒没有伤着他，可他见弟弟又近又畏，依旧和他保持距离，心里又翻出许多酸楚，难得的拾起了小性子。 你说的对，我不该进来，不能进来。 他撂下这话，扭头便往外走。谢之芳吓得魂飞天外，哪敢就这么放他走啊，连忙上前从背后搂住他纤细的腰，将人紧紧圈在怀里，做小伏低的赔不是。 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方才想旁的是出了神，竟然没有认出你的脚步声，真是该打。 他说着低头亲他，将人抱起来。 姐姐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好好赔赔罪吧。 少年使尽浑身解数，好好伺候了谢之真一回，也将心中疑心暂且消解。谢之真也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幸好心里那些猜忌的话他没有来得及问出口。谢之芳大胜而还，因为已经是正一品的官职，封无可封，陛下虽加封谢之真为诰命夫人，另有诸多赏赐。大将军权势滔天，炙手可热，前来恭贺的官员及家眷们把将军府门前的街道围得水泄不通，小厮们脚不沾地地往里递帖子，不过一个晌午便积了满满一桌子。谢之真向来深居简出，这会儿怕别人非议弟弟傲慢冷僻，只好将官职最高的几家女眷请进门来喝茶，其余人家也赠了点心和茶食，好声好气地请他们回去，约定改日再聚。察言观色，溜须拍马，乃是这些官太太们的看家本事，打叠起精神将谢之真捧得如同天上的仙子一般，直赖到华灯初上也不肯离去，有些自来熟的甚至羡慕地打探起谢之真的御夫之术。 我在长安住了好些年，平日里也常往各家走动，竟从未见过哪家后宅像夫人家这般干净的。 布政使的夫人见几个一等丫鬟五官周正，眉目间却没有妩媚妖娆之气，不由得啧啧称奇。 还请夫人不吝赐教，传授些好用的法子。 这个我却知道。 都指挥使新娶的续弦掩嘴而笑。 你若有夫人七八成的美貌，保管勾得你家老爷神魂颠倒，赶都赶不走呢。 众夫人笑成一团，和和气气，其乐融融。谢之真玉脸微红，顺势将话题带了过去，眼看的天色已晚，开口留诸人用饭。贵夫人们识趣的告退了，约定几日之后在宫中的清凉宴上再聚。谢之真亲自将几位夫人送出门，迎面撞上弟弟进来。谢之芳带着鬼面，穿着他亲手所做的衣衫，金钱盘踞其瘦，袍上缀着海水江崖纹样，气势摄人，英武不凡。身后还跟着十来个军士，手里用绳索拴着一长串女奴，粗粗一扫约有三四十名，个个模样清秀，似衣着打扮上来看，应该是这次俘虏的南疆女子。瞧见女眷们出来，谢之芳立时停下脚步，遥遥向他们拱了拱手，带着军士和女奴们往另一处院子去了。有人在谢之真身后低声道： 那些不是南疆的女奴吗？带进府里来做什么？ 布政使夫人取了一眼谢之真不大好看的脸色，感慨刚捧完就打脸，心里又是同情又有些幸灾乐祸，面上却低声斥道：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周将军自有打算，说不定是皇恩浩荡，打算特赦他们呢。 众人皆是心知肚明，若是陛下特赦，直接送回原籍不就是了，何必要带回府里？说不得是想假公济私，充盈后宅，满足私欲的。 饶是谢之真有今天的美貌，那又能如何？这世间的男子啊，就没有不偷腥的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